第十三章。如果你想一个人真正的变好，称赞就是最好的责备。我未见过哪一个人是因为被惩罚而真正地变好的，大部分被惩罚而变好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惧怕受到惩罚而不得不收敛，尤其是小孩子被惩罚后并不是他真的变好，他劣根性的基因依然存在，只不过因为他怕被惩罚而不得不阳奉阴违一下。即使有人在责备之后真的变好，都是因为他自己也都想要变好，而不是来自责备或惩罚。很多人的性格是，你既然说我坏，我就坏给你看。一旦一个学生被老师设定为坏学生的时候，这个学生只会越变越坏，不是吗？本来很多细路只是因为头脑不好，所以成绩不是很理想，但是一旦我们将它设定为扶不上壁的一劈烂泥，这个僆仔就会慢慢地真的学坏。就好像你不断地倒垃圾落条河道，却希望河水会慢慢越来越清，你想想有可能吗？所以惩罚是没有用的，如果惩罚真的有用呢，世界上那些喜欢骂人的人早就收晒爹了，因为你一骂人家就变好，你还用不在这里浪费呢？你看看那些坐监的犯人，他们学到些什么？他们只会学到下一次咪再犯同样的错误被人捉到，最后呢每一个出狱的犯人反而变成更加杰出的罪犯。那人犯了错要怎么处理呢？难道还要夸奖他？没错，真的要称赞他、夸奖他、鼓励他。我读书的时候很喜欢在堂上讲话，老师骂我、体罚我，我都不怕的。结果呢，老师下一个学期就揀了我做纪律队队长。从此我上课一句说话都不敢再多讲了。我非常认同这位老师的做法。人通常都会跟着你鼓励的方向去做，而不是跟着你惩罚的方向去做。鼓励与称赞是会使对方想表现，想表现出你想要他出现的行为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学生或你的家人、你的细路、你的老公、你的老婆、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变好，不要忘记称赞就是最好的责备。